由美国科学家主导的全球年度气候报告日前发布，其中列出的结果看起来很不乐观，例如温度记录、极端天气、灾害性气候以及冰川融化等数据都在表示我们的环境不太好。科学家们是如何认定地球环境在走下坡路？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宏观尺度的天气报告呢？难道气候状况以后会越来越差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好天气，坏天气。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今天是7月21号，我们先和各位呢来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在1990年的这一天啊，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正式通过了国家验收，这是咱们国家呢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取得的一项重大的突破性的成就。有人会问了，这什么叫正负电子对撞机呢？说的简单一点呢，它就是一个正负电子对撞的设备，将各种粒子，比如说质子啊、电子啊，加速到极高的能量，然后呢使粒子轰击一个固定靶，通过研究呢高能粒子和靶中的粒子碰撞的时候呢所产生各种反应的性质，来发现新的粒子啊、新的现象啊。北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呢目前也是世界8大高能加速器中心之一，它的建设呢推动了咱们国家相关啊高能物理领域的基础研究，还带动了中国相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比如说计算机啊、探测技术啊、医用加速器啊、辐照加速器啊、工业 CT 等技术的进步，是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1990年的今天，咱们国家的第一台高能加速器正式通过了验收。接下来呢，玉龙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最近在咱们身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鲜的科学研究进展。先和大家把目光放到南极洲。根据呢外国媒体的报道，瑞典的科学家最近在南极洲发现了一个重简化石。这重简化石呢啊，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在这里边却藏着世界上最古老的精子。这个精子呢现在已经变成了化石，大约呢是在5000万年前历史当中的重简的壁内找到的。科学家们说了，这次的发现是特别特别的非同寻常。根据呢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调查报告说，目前呢我们找到的这个是全世界呢最古老的动物精子了。科学家们呢在南极半岛的西摩岛进行考察的时候呢，原本啊是要寻找的小型哺乳动物的骨骼，但是意外的发现了一个重简的化石。更让他们吃惊的是，在对重简的内壁结构进行研究的时候呢，哎，发现了这颗最古老的小蝌蚪啊，生物的精子。其实呢这种啊虫子的精子的寿命是非常短的，所以呢很难得发现。由于呢它是在硬化之前掉进了像果冻一样的茧内，才得以保存了这么长的时间。目前所发现的这颗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精子呢，可以追溯到呢新世纪的早期，而且呢它的样本是保存完好，里面呢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有机物质了，因为都已经石化了，也看不到 DNA 了。刚才和大家说了一个古老的发现，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个新鲜的研究成果。哎呀，这个结果估计给不少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可能能提个醒啊。这说的是什么呢？ 咱们家的小朋友的身材胖和瘦可能和他平常看的卡通有一定的关系。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孩子观看一些卡通片，尤其呢是里面有类似加菲猫这样的胖的卡通人物的话呢，孩子会长胖啊，他们会倾向于吃一些曲奇啊、糖果啊等含卡路里热量比较高的食物。根据呢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呢，类似呢麦当劳的华嘟嘟这样比较胖的动画人物出现的时候呢，足以对于孩子催化出过胖定型，驱使他们吃多一些，孩子们也是非常非常乐意的。这项研究呢，把8岁、12岁、13岁的300多个孩子按照年龄段呢分成了3组，给他们呢看了6组图片和词语，包括睡觉、对看电视啊、喝汽水、喝牛奶、室内外、室外去玩，让孩子呢做出健康的选择。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孩子看到那些比较胖的动物形象，就倾向于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看到呢体型比较正常的一些卡通形象呢，吃的呢就会正常一点。这些看胖动画的孩子，要比看瘦动画的孩子要多吃大约1倍的食物。这个是涉及呢儿童心理方面的研究，但是相关的研究专家也说呢，其实这也是反映了呀一些大企业，你们应该呢尽到责任，这个责任呢是要对孩子们的健康要多多的关心，而且呢在市场这一方面啊，一定要给孩子们带来比较健康的食品，也是提醒家长在取悦咱家自己的小宝贝儿的时候，要留意卡通人物和食物之间的联系。哎呀，这个说法还是的确挺富有前瞻性和新鲜程度的啊，孩子看什么就会变成什么。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各位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开始和大家唠了唠嗑，说了说咱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也和您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呢，我们回顾了过去，就要放眼今朝了啊。以下时间和各位来进入到的话题，要说一下天气。说天气的时候，各位现在就能够看到啊，目前呢北京有不少的地方呢是电闪雷鸣，而且呢相关的部门都已经是发布了预警，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预警呢目前会持续到晚上的23点左右，估计呢不久之后城里呢可能就会有一场大雨啊。当然了，这夏天这天气说不准，而且北京又这么大，有些地方可能雨大一点，有些地方雨小一点，提醒各位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注意安全。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上市休息一下，咱们接着聊。 由美国科学家主导的全球年度气候报告日前发布，其中列出的结果看起来很不乐观，例如温度记录、极端天气、灾害性气候以及冰川融化等数据都在表示我们的环境不太好。科学家们是如何认定地球环境在走下坡路？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宏观尺度的天气报告呢？难道气候状况以后会越来越差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好天气，坏天气。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儿呢我们和各位来聊一聊呢有关于天气的事儿啊。咱们讲天气呢不讲什么刮风下雨下雨的这种小事儿，我们就跟大家来讲一个大事儿啊。这大事儿是什么情况呢？有一个叫做全球年度气候报告的报告最近呢是发布了，这个是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治理署呢每年基于全球413名科学家收集的有关数据发布了年度的环境报告。这报告一共288页呀，您想要是一天看一页，这得看大半年的时间啊。这个报告呢各位也不用去看了，主要呢我们在节目中跟您说一说，其中是涵盖了6点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呢也是显示了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地球环境的主要变化。这些变化具体有什么呢？我们在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许久未见的来自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李汀博士。欢迎李汀，你好。 玉龙好，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呢，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啊，美少女新闻观察员张璐，欢迎张璐，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璐。 啊，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刚开始呢，我跟大家来说了一下有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报告，这个报告呢288页，李婷博士你读了吗？ 我不知道在哪，不过我要纠正你一下，不是天气报告，是气候报告。 哎呀，你看 天气是时间比较短的， 就是跟科学家们一起做节目压力就特别的大，错一个字儿都不行。气候报告啊，我再更正一下气候报告。这说气候报告呢，288页，其实我看完这个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张璐你平常有没有关注到这种事情。我时不时的就会看到某些机构或者某些什么环保组织或者某些专家就会说，大家要注意了啊，这全球变暖了啊，大家要注意了啊，这个气候不太好了啊，大家注意了，天气不太好了呀，等等等等，就这样的。 我倒不是关注专家的这些呼吁哈，我是从身边的一些事情，或者包括我们从网上看到的一些现象，我觉得现在的人特别的怕热，或者说有点浮躁，就是我觉得可能每一年的夏天，都差不多，但是可能大家每到热的时候就会特别烦躁，会在微博上啊，会在朋友圈啊，然后说哎呀太热了，我怎么怎么样啊，脾气也变得很不好，甚至有这样的新闻，就是大学生因为太热了到那个体育馆里面去住，你们看到那个新闻没有？ 现在还有住防空洞的呢。 我就觉得太夸张了，就是我相信天气并不是说以前夏天都是20度，现在变成30度，最多也我个人觉得啊，博士可能不是很准确，最多就是28度30度的区别，或者37度和38度的区别，我不相信天气变化的那么巨大。 你觉得全球变暖是因为大家内心燥热吗？ 不是，我觉得是当我内心很燥热，然后有一个人说你不知道吗？现在全球在变暖哦，大家就信了。 哦，原来是这个 原因。我是从心理原因去观察的。 哦，就是因为现在浮躁了，所以你就感觉热。 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家庭都是有空调的，大家扇扇扇子呀，然后到了傍晚出来溜溜弯儿，聊聊天儿，大爷大妈，就是很其乐融融的景象，没有像现在好像天气一热大家就很暴躁。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这个不用李听来出马，我跟你说的确是的确是热了，有什么原因？有什么原因？你看比如说现在城市里面的机动车多了，这个就会呢，包括这个楼也多了，就会产生热岛效应，大家就会觉得热了。怎么样李听博士，我说的还对吗？ 就是这个话题这个走向让我感觉有点懵了。 什么叫走向、啊、 突然变成了心理学。 对，我们一开始就跟你来说， 其实是 所以我们到底要探讨什么东西呢？ 我认为就是的确这个气候是在变热了，真的是 是的，全球变暖是个毋庸置疑的这个结论。 你看、 并不是心理 学。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从小生长在黄河边，在我小的时候黄河冬天是会结冰的，这个不是全部封冻，就是我父亲小的时候黄河会全部冻上，我小的时候只是冻岸边，当我现在回去的时候在岸边连冰渣子都见不到， 不会再结冻了。 对，所以说我的心里即使再燥热也不至于让黄河冻住。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啊。哎，李婷博士，我们再接着聊啊，你找到方向了吗现在？ 就是我想说全球确实是变暖了，这一点是就是说不管是这一次的这个就是 NOAA 的这个就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的这个全球年度气候报告，还是说以前 IPCC 的五次报告。 IPCC 是什么部门？ IPCC 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哦，这个名字好像已经 它是一个政府间的合作组织。 哦， 就是 NOAA 相当于美国的气象局加上海洋局加上一部分环保局的职能。然后 IPCC 是一个政府间的合作组织，还有一个大家经常听到的是世界气象组织，就是 WMO。这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然后就是这三家其实互相之间是独立的。但是他们发布的这些报告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就是说全球变暖，首先全球变暖这一点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对，就是虽然说东家也说西家也说南家北家都说，但是大家说的东西发现最后的结果是差不多的。 对，是的。 那、就 是、 说到这儿， 它争议不在全球有没有变暖，这争议在后面我们可以谈，但是首先全球变暖这一点已经是这一点没有什么需要说的。而且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觉得就是每年越来越热，这个确实是的，因为就是 WMO 他们做的一个报告，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他们2014年做了一个报告，说目前有前十五个最热的年份有14个都出现在本世纪。 嗯， 然后2013年做的一个报告说目前14个最热年份有13个出现在本世纪。 嗯， 也就是说本世纪确实是越来越热，越来越热。 嗯， 它2001年到2010年的全球气温就高于上世纪90年代，然后90年代高于80年代，不，80年代高于70年代。就是在过去40年，每个10年的气温都高于前一个年代。 你看我， 而且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报告当中，他还说了，气温越来越热。 嗯， 去年是现代气象记录有数据以来135年当中最热的一年。 对，这个其实去年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 WMO 发了一个说2014年有可能是人类有现代气象记录130多年以来的最热的， 哇， 的一次。然后当时在就当时只是说有可能嘛，那现在这年份过去了，统计全面的统计结果出来以后就确证了，确实是去年确实是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那我们 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内心更燥热了？ 并没有，我现在很担心的是现在是2015年的夏天，那等到今年的报告出来以后会延续之前的情况吗？ 有可能啊， 2015年是过去136年当中最热的一 年。对，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这次呢，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治理署呢发布的这个报告啊，它是基于413名科学家在全球收集的报告。嗯，其中他说了这么几点，气温创下了新高的记录，刚才讲了去年呢是135年当中最热的一年，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是海平面的升高又创了新的记录，在最近的20年当中，全球海平面每年3.2毫米的速度持续的升高，而全球最大的10座城市中有8座城市呢濒临海岸线。与此同时，美国约占40%的居民都生活在海岸的地区。再来说第三点，冰川持续消融31年，2014年是冰川持续消融的第31个年头，而且呢，最新的数据显示，冰川消融的速度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加速。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极端天气的比重是在不断增加的，而且呢，有一张图已经显示啊，白天的最高气温超过90%的时段和夜晚最低气温呢低于10%的时段，就是这种的天气的极端的状况是越来越明显。还有第五点是创纪录的温室气体是排入到了大气。第六点是海洋吸收了超大量的热量。哎呀，这几点我读完以后，我觉得形势很严峻呐， 越来越浮躁了。 啊，真的，我也被这个报告带得有点浮躁。 那我们问问李博士，我们怎么办？人类的前途将走向何方？ 哇，这么大问题，这不是应该作为压轴的问题吗？ 这个问题不该最后说吗？ 对不起，我太跳了。但是我听完真的，我的好心态没有了。我现在跟大家一样焦虑，我要去体育馆住一住。 对，你前两天我还说了一个新闻，说西安每年都会开那个防空洞给大家来去避暑。 哦， 一般就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据说今年防空洞里面都加上 WiFi 了，那是因为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需求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个就是首先就是全球变暖，但是全球变暖它的表现之一是高温事件在增加，极端高温事件的天数在增加，极端低温事件的天数在减少。 嗯， 而且它全球变暖算的是一个平均值，但是它有可能夏天是大幅度的变暖的， 就一下嗖就上去 了。对，极端的这个高温热浪天气， 嗯， 就比如说35度以上持续3天这样的天气，还有呢，就是说你刚刚说到的一个人体的感受，因为人体对冷热的感受不是单纯来源于温度本身， 嗯， 它还受到湿度的影响。 嗯， 如果说湿度升高的话，人会觉得更加的闷热难耐。 对， 然后还有比如说在这个城市里边，加上人类活动本身所造成的热岛效应，就是这些叠加在一起，我觉得人感受到更热是很正常的。而且在这个城市里边，比如高楼大厦多了以后，它对盛行风是肯定有这个减少的作用的。那你如果不 吹风 的话， 什么是盛行风？ 就是比如说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夏天的时候都是吹偏南风，比如说 东南风啊，西南风，然后冬天的时候吹偏北风， 嗯， 西北风、东北风什么的， 嗯， 就是这种盛行的，就比较主流的风速。 哦， 那你这个高楼大厦多了以后，实际上它对风是有阻挡作用的， 挡不风 了。那你风小 了 以后，这个人的这个汗液表面汗液的蒸发也会减少嘛，所以你也会觉得变热， 嗯， 然后你越热你就越开空调，越开空调外面的这个排放不是越多吗？就更热嘛，就我觉得人感受到这个，在尤其是城市里边的人感受到更热，可能也不单纯是一个心理作用，就确实是有各方面的因素加起来的。 是我冤枉大家了， 嗯， 不是你自省能力太强。 哎，那刚才张璐提出的这个终极问题，我们现在有没有到可以回答的时候？还是可以再探讨一下，最后给大家得出一个结论。 就都无所谓，反正大家肯定是说我们要怎么办嘛。 哎，再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的原因啊，一直我看到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就是说是因为空气当中排入的温室气体太多了，因为现在人类的生活生产，尤其是从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大量的化石燃料的使用，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的排入，导致地球越来越热。另外一个说法呢是说，这个本身啊，地球它是有周期的啊，这太阳也是有周期的， 对， 一段时间热，一段时间冷。但是与此同时呢，又提出了不同的说法，比如说叫什么小冰期。前两天我还看你写了一篇文章，相当好，在主流科学圈大家都给你纷纷点赞。这事儿是什么呢？ 你是怎么了解到主流科学圈的情况的？ 因为我关注了几个朋友，大家都在点赞， 他们构成了主流科学圈。 我觉得应该是吧，啊，这是 可以代表一部分懂科学的人群。 你看，我本来想夸一下你，你都不给我留台阶。 我是治学严谨，令人佩服。 对对对，好吧，我把刚那段话收回来。接下来再说啊，我们前两天也跟大家说了一件事儿，说有人说这个太阳要休眠了，说这地球有可能要进入小冰期了。但是今天我们又看这个报告，又说这个天气又越来越热了，到底信谁 呢？你刚刚说的那三点我可以解释一下。 嗯， 首先就是说小冰期就是全球变暖已经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东西， 嗯， 而且已经发生了几十年，它在逐步的变暖，嗯，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说过全球变暖停滞了，这其实这个是一个新闻报道的误解，这个停滞叫假停滞，它并不是说全球不变暖，而是说全球变暖的增速停滞了，就是说它还是在变暖，只是这个增速在停滞，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加速度在停滞，而不是说， 我理解是这样，就像以前看那个什么房价涨了没有，就是一看跟去年环比涨多少，同比涨多少，对吧？有的时候你看哦，才涨零点几，应该是可能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它的数字只不过是变慢了，还是在不断的往上涨。 是的，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假停滞。然后有很多人说，当时我看到一些这个非专业人士的解读，就是说碳排放没有降低，对吧？就是说你科学家你们以前不是说全球变暖是由碳排放引起的嘛，对吧？碳排放引发了温室效应，然后怎么怎么样的。那现在碳排放还是那么多，还甚至比以前更多了。 对。 而全球变暖却停滞了，这不是足以说明碳排放至少不是全球变暖的 主要 原因嘛，对吧？那我可以解释这个事情，就是说全球变暖的这个结果，它实际上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由人类活动的影响，还有就是说海洋它有一个巨大的容量，在海洋本身有一个几十年周期的一个变冷变热变冷变热的这种周期，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海洋恰好进入了一个冷位相， 嗯， 也就是说它一部分的吸收了人类排放出就是人类造成的这种气温的上升， 稍微平衡了一下， 就它把它削弱了， 嗯， 然后让你发生一种错觉，好像人类这个全球变暖在停滞， 嗯， 其实并没有，你想只要海洋一旦再进入到暖位相，那暖位相加上人类活动的这个，那就地球会更热。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提出刚刚那个思路的主要原因是他不了解到底有什么东西在影响全球变暖，就是全球变暖来自于两方面的因素，有自然的因素，对吧？就海洋本身的这种节律， 对， 还有人为的因素。 嗯， 但是人为的因素，就是 IPCC 去年的报告说人类活动影响全球变暖的这个可能性被评估到了95%，这95%是一个信度，如果大家就是有搞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搞这个统计方面的，肯定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有95%的全球变暖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而是说人类活动造成全球变暖的这个可信度达到了95%。实际上你不可能算出就是这种评估，你不可能算出100%来。但是95%难道还不，这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信度了，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你一定要等到算到算出100%来，你说好，我们开始行动吧。这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个小冰期，对吧？ 对， 这就是我要说的，全球变暖已经发生了，而且已经发生了几十年，而小冰期只是一个假说 啊。这事儿就是现在没有人证明说它的确是存在的。 不是，小冰期是存在过，明清小冰期是存在过的，对吧？但是就是说未来是不是要进入小冰期，这是一个假说，没有什么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人类即将进入小冰期，这是没有的。 小冰期难道没有节律吗？比如说上一次是几百年前，这一次又是刚好300年以后了。 没有那么精密的节律，因为小冰期它也是多种周期叠加在一起，有比较大的大尺度的周期，也有小尺度的周期，有几百年的，有几十年的，然后还有更大尺度的，这些叠加在一起，你表现出来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规律，不是说像那种比较单纯的周期，像四季一样，是吧？好，过三个月就怎么样，过三个月一定怎么样，它没有那么精准的周期。 那前两天说是因为太阳要休眠了，说是它的这个太阳活动在变弱，包括那个太阳黑子都看不到了，于是大家就说哎呀坏了，这个温度不够了，地球要进入小冰期了。 它那个首先它那是一个模拟出来的，就是说它开发了一个模式，然后它用这个模式来模拟未来太阳活动的这个的发展的趋势，然后他发现在2030年到2040年的时间，太阳的活动会降低60%。他衡量太阳活动的标准是两个，一个是太阳磁场，一个是太阳黑子数。它不是太阳的温度降低60%，也不是地球的温度要降低60%。 只不过说它的活动没有像之前那么频繁。 你想太阳黑子的周期是10到12年左右。现在大家，也就是说大家这个岁数的人至少经历过2到3个周期吧。你有感觉到这个太阳休眠然后地球怎样吗？并没有啊。对不对？就是太阳活动跟大家理解的太阳放射出来的能量和地球接受到的能量和地球反馈在气温中的，这根本都不是，就相隔太远。 哎呀，来问问我们这位安静的美少女，已经在这儿听了好久了啊。 对，问我什么？ 啊，问你，你感受了几个黑子了？ 没有啊，就是我一直觉得其实都差不多的。 啊， 就是每年都差不多啊。 你觉得其实每年的这个感觉的变化不太大吗？ 对啊，可能我觉得就是像刚才你说的有一点我很同意，就是大家生活在城市里，可能比以前生活在开阔的地方，生活在农村，可能在城市里更热，这个我同意。但其实哪怕像刚才李博士说全球变暖确实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仍然觉得可能我想的太夸张，我觉得全球变暖难道就是一下就把大家都热死了吗？我觉得也不太可能，这个速度可能 是 很慢的。 肯定是钝刀子杀人。 我去年啊，就是最热那一年，2014年，我刚好是在7月份、7、8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浙江，在那几天我是感受到了这种热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家里的时候一定要把窗户关上，如果打开窗户、打开窗帘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像是什么？就是你蒸完包子的那个锅，揭开锅盖的时候，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就是刚才博士说的湿度吧。 而且当时还有新闻报道说，是在种在地里的油菜，那个油菜就 熟了， 就干了，就变成那个枯黄色了。熟了，好吧，吃货的世界我不懂。哎，我们可以回来了吗？ 炸出了菜籽油。 对，我就是脑补，就是好像地球快要变成一口锅，然后大家都快要熟。 就是全球变暖，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它那个叫什么？它不是说全球变暖以后发生了以后，慢慢的把人类都热死。这高温只是它其中一个表现。它实际上它还会带来其他的极端天气， 比如说厄尔尼诺吗？ 降雨的增加，那就发生洪涝。发生洪涝的时候，那人可能会被淹死啊，就是或者被泥石流啊这些的。还有全球变暖，我上次在你们节目的时候说过，全球变暖就是会增加这个冬季的暴风雪，那就可能把人冻死。对不对？就是它引发的极端天气会让人以 各种各样的方式死，而且还有海平面上升以后，就是刚刚你说的这个报告里边， 美国的沿海城市， 他说的是平均是3.多毫米，对吧？ 嗯。 我上次看 IPCC 的那个报告是说，平均它可能是统计数据的这个统计长度不同造成的，是那个一点多毫米，每年平均上升1.多毫米，其中中国是2.多毫米，就是说中国沿海的上升的速度是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的。 嗯。 那这样的话，那肯定对于，而且现在全世界前十个超级大城市有8个都在沿海嘛。 嗯。 基本上大部分国家而言，人口密集区不是都在沿海吗？ 对。 就中国美国不都是澳大利亚不都是这样吗？ 嗯。 如果就是这个海平面上升的话，我觉得就是对于人的这个居住条件、居住成本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确实会造成比较大的威胁。 嗯，我听说荷兰那个国家就是生活在海平面以下，他们那个围了海边的那个堤，然后呢，大家在里面建的城市，每天都有抽水机，要不断的把地下渗出来的水要抽出去，这样才能够保持他们的正常生活。 荷兰是不是由它围海造成的？以前荷兰在老早中国没有开始围海造田的时候，他们就围海造田过。 哦。这个我 也不知道，我只是提供了另一个想象，这边一个考虑的思路。 嗯， 就是说全球变暖并不是说会把大家都热死，是会造成各种各样的极端天气，造成很多怎么说，就是一个群体攻击，而不是单打独斗。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人类有些时候，人类社会不是说气候变化的时候它只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气候一直变化下去的话，那能源将会是大家争夺的一个重要的资源，那到时候可能在人类被热死之前先被各种各样的能源战争先毁了。 嗯，哎呀，这一讲到这儿，这个问题可就严峻了啊，更严峻了。我们再多说一句，就今年咱们来看，中国南方的降雨比较多，而且雨水也比较多。不说南方了，就北方，北京现在有些地方就开始下雨了。我不知道张璐有没有觉得今年雨水会多一点呢？在北京， 我是觉得今年下雨的天数比较多。 对， 嗯， 这个我们回头讲来，跟刚才李婷你提到的说全球变暖，包括一些极端天气的出现，以及我刚才还说了一句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好像现在又是到了它的一个大年份， 嗯， 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 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年份以及厄尔尼诺结束后的次年，就是第二年，确实会造成中国南方的这种降雨量的大规模增加。就比如说，1997、1998年， 嗯， 这个是1998年大洪水，这是大家记忆比较那个深刻的事情。 嗯， 但是因为厄尔尼诺它也是叠加在其他的这种因素，就是它是一个强信号，但它不是唯一信号，不是说只要发生了厄尔尼诺必然南方发生大洪水，北方发生洪涝，台风必然减少，东北必然发生冷夏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这些东西只是说它发生这样的几率会大大增加，但不是说它100%一定会发生。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中国雨带自己的这个移动，南北移动本身有一个自己的节律，大概就是十几年左右吧。 这节律是个怎么移动？ 就是有 十几年之前在南，十几年之后往北。 对，它有些时候是南涝北旱嘛， 哦， 然后变成南旱北涝。 嗯， 就是这样。然后还有就是，由于全球变暖本身，世界很多地方的降水都已经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年份。比如说 WMO 做出的一个评估说，俄罗斯高出了200%，然后日本西部高出300%，然后土耳其有一些地方高出了500%。 嗯， 然后中国的台风数量是在增加的， 嗯， 就是达到了现在平均，达到1年8个。 哇， 就是这些方面。所以，但是今年我也听到有一些人说觉得今年降水比较多嘛，但我那天查了一下中国气象局公布的一个，他说今年的降雨量并没有超过 平均的这个数值，但是它降雨的天数超过了，就是说它下雨的次数多，但是下的雨本身没有那么多，水没有那么多。 我看了看时间呢，我觉得张璐可以来提出刚才那个大问题了。 我现在就是因为刚才李博士说到很多词，比如说叠加，比如说就是好多事情有一个节律什么什么，我正在思考这些问题，就是原来这个地球上的事情并不是单独发生的。好像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现象，你往前去找它的原因，会找到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来导致了今天这个结果。那我们今天能做什么事情，成为明天一个好结果的起点呢？ 哎呀，这个是不是很难讲啊，李博士啊？ 其实这都是雾霾也好，全球变暖也好，都是一个就是降低排放。那除了这个督促政府提出一些政策以外，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比如说那个不要把空调调太高，就是有些地方开着窗户把空调调到17度真的是有毛病，我觉得 这种做法真的是不太合适啊。 对，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在北京这种拥堵出行成本巨高的城市，我觉得还是就尽量少乘那个私家车，然后大家都多坐一下地铁。这也不是说你完全是为了环境做贡献，你自己也可以，就是北京就你真的自己开车出来确实比你坐地铁尤其在高峰期可能要到得更晚。 而且这开车走在路上还得各种各样的经历啊，别刮上了，别碰上了，得想很多事儿。坐地铁，双眼一闭，一睁眼就到了。 其实就是节能减排嘛，我们说的这个。 对， 我觉得这事儿咱们得在节目当中多跟大家来说，因为天气这个事儿呢，你就像刚才这个李博士说的一样，它有点温水煮青蛙，炖刀子割肉，大家可能感受不是那么很明显，可能当你真正感受到的时候，问题就已经大了。所以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多跟大家来汇报一下现在的气候状况啊，气候状况不是天气状况，气候状况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得需要每个人都得行动努力起来。 我觉得是积极展开自救。 好，就以这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二位嘉宾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和参与。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呢添加订阅号“听友吧”，为您喜欢的主持人投上宝贵的一票。今儿呢，我们这期节目如果您还喜欢的话，欢迎大家给18号主持人玉龙，也就是我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再次感谢各位了。明天相同时间再见。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哗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不要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找自己。你在工厂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你扔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得外，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不错，我要天听 FM， 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客户端天听 FM， 听全世界的电台。